但系咧 就俾 Yahoo 改咗， 改咗个标题。诶、 hey, ，你讲咁耐都未讲到个 point。 咁但系咧， 星岛原本咧嗰、那个题咧就叫做黄杨达否认策划，以实力撑冲击合理。 系啦， 但系就俾 Yahoo 咧就改咗。 即系你内文咧，你就见唔到佢话即系有任何即系叫做系证据，就话咩收钱做大内鬼唔见嘅。咁啊，即系我唔明点解即系 Yahoo 会即系改咗啲咁嘅 caption 啦。喂，似乎真系呢样嘢咧， 跟咗 Anthony 学嘢咯。 唔好贵啊， 做咗标题党啊，屌！ 唔系喎，应该系 Yahoo 系收到风先至咁样做噶话， 即 系 我唔知啊，佢哋有咩理由可以咁样写啦？咁但系你据黄杨达佢自己做法嚟讲咧，咁啊佢话即系如果你有咩 人物咧， 咁就咩噶嘛？佢叫啲兄弟帮我 cap 住佢噶嘛，然之后就慢慢计数啊嘛。咁我哋亦都有啲网友咧就开玩笑咁讲啦，哇！如果你话连 Yahoo 嗰个啊乜乜都告嘅话，哇！咁你咪要人哋即系掟你成即系成万份呢个热血时报唔记。即系唔写地址吓， 好 即系 好唔环保、啊，大佬一万份热血时报掉喺边度啊？瑞典度烧、啊， 你唔写地址，你等于唔使派啊，哥啊，即系。 不过黄杨达同梁锦祥一模一样 啊， 都系嗰句啫，你做得老举就唔怕柒大， 系、 啊。既然你讲咗咁耐，又冇抗争咯。尋日咪一個最好嘅表現咯、 嗯， 或者係最好嘅表演咯，亦都係。 唔係嗱，我嗱講真，如果你講升級嚟講咧，即係如果你唔喂，其實你嗱你撞嗰嘢可以話升級，但係你一走你就唔叫升級噶咯，即係你嘅升級已經咧就等於係即係爛咗尾噶咯，已經係。即系你要走，即系嗱，嗰个人就话走嗰个咧，就俾人话系法国佬啦，咁啊迷迷都咁讲啦，咁亦都即系其实佢之前咧就同啊，即系佢啊，即系当面屌啊，即系屌啊长毛嗰嘢咧，其实佢已经系着紧嗰件衫噶啦，咁样样，咁啊身材亦都系同样地灰唔啦，系嘛？即系喂，我唔知系咪法国佬，起码佢走嗰个人，喂已经咩啦，系嘛？你想升级做咩要走佬啊？ 嗯，唔系如果你升级， 你点解你升级会烂咗尾嘅？ 即系除非你系强盗嘅逻辑咯，强盗逻辑就系我打劫完银行，我梗系唔俾你拉啊，大佬，因为我做啲非法嘅嘢嘛。即系话喺你嘅角度，呢、這个都唔系公民抗命，呢、這个非法行动。你睇唔睇到个逻辑喺边度啊？即系你同打劫银行咧蒙住块面咧入去系冇分别啊！喺你自己嘅思维里边啊，如果系我哋嘅话，喂，如果我系冲得嘅，我怕咩俾你认、嗯？第一，你一定认到我先啦，就算我点样蒙都好。第二就 系 你既然做得出呢样嘢，你应该承担代价嘅。 喂，咁嗱， 喂，呢个先系男人大丈夫嘅表现， 即系衰捻过中东恐怖分子。 咁嗱，佢哋有 因为你恐怖分子就算拉登炸完两个，即系 世贸大楼， 世贸大楼啊，佢系会认噶。 系， 因为点解啊？我要话俾人听，我做啊，我先有作用啊嘛。 系啊， 系咪？如果唔系，你都会惊我嘅恐怖袭击啊！日后你点会同我谈判？点会 back down 啊？ 系啊， 喂，你成个系恐怖嘅主义嘅成个理论基础。 喂，但系其实佢哋有解释嘅，佢哋话因为佢自己唔系即系一啲叫社运明星咧，就好似阿黄之锋，唔系个个都系黄之锋嚟噶嘛，系嘛？喂，即系你阿黄之锋，即系就话争住帮你打官司啫。喂，但系我哋啲人冇人理嘅吓、啊，即系自生自灭嘅、哦，咁所以我哋梗系要蒙面嚟保护自己啦，咁样样。 咁但系你唔知黄之锋基本上都系扣留咗四十几个钟头嘅， 系啊， 有咩着数啊？如果出名嘅时候， 嗯， 比我哋以前更严重啊！以前我哋系即系七八个钟，甚至乎最多都系十二个钟到、 嗯， 就一定放你出嚟嘅。问题系唔系在于佢拖泥，而系问题在于因为太多人啊，喺、 嗯、 度排队呢个影相，嗰、那个打指模，搞到即系好晏啊！但系黄之锋扣四十几个钟头，仲要攞人身保护令先追到翻嚟，咁出名同唔出名有乜分别咧？ 嗯， 咪金啲咯，出名、那個。 仲有假设我哋三兜友， 嗯， 一齐去冲， 系啊， 嗱够用啦，唔蒙面啦。 嗯， 如果系要认人嘅话，几难认到阿龙同埋 Anthony。 嗯， 即系你唔系公众 recognize 嘅人物嚟噶嘛，你要走甩其实相对容易噶嘛，使乜蒙面啫？都唔知你边 Q 过。如果你当场走咗嘅话咧，其实好难再揾得翻嚟嘅。 嗯， 但我就算我当场走咗，要揾我用乜嘢啊？即系发到灰都认得我啦，大佬。 嗯， 所以我话如果我做嘅话，我点会唔认啊？喂，我系有计划、有阴动机，唔好话阴谋啦。 嗯， 系咪去策划呢件事噶嘛？ 嗯， 吓、啊、系网上吹鸡噶嘛？ 嗯、 你唔系想打烂立法会嘅玻璃，去将行动升级嘅咩？如果你认为呢条路线系正确嘅话、啊，你更加会认，因为你出嚟。同市民大众解释， 嗯， 唯一你就根本由头到尾，彻头彻尾 ，from start to finish 都觉得呢个行动根本就系非法嘅，所以第一我要逃避罪责，第二就系我唔会为呢样嘢辩护， 嗯， 咁你个目的系乜嘢咧？ 唔系有一种论点， 除咗搞散运动嘅目的系乜嘢咧？就系令到人哋觉得呢啲嘅行为系神憎鬼厌，而你自己本质上都觉得呢个行为系神憎鬼厌啊嘛。如果你咪使乜走 Q 咗佢啊，大哥？ 系咯，你做你事啊嘛，应该。 咪有一种论调就话，因为其中里边咧就啲差佬混咗入去，作烂咗块玻璃之后咧，咁其他嘅差佬就先可以走入去立法会嗰度就布阵，就搞呢个布袋战术，就俾啲人指出就唔俾入，咁慢慢走去清场做个准备咁样咯。 喂，同埋仲好笑嘅一样嘢就系、是。喂，你叫啲律师即系大台或者系三指一早组织咗年几嘅律师去帮你？喂，呢、這个有冇道理啊？你玩咗咁耐大台，你拆咗咁耐大台，使唔使律师啊？哥， 系咯？点解又要大台律师咧？ 系嘛？你要嗰班人嚟做乜嘢啫？半夜三更五点几陪你去癫，系咪？喂，老实讲，你问我。我都唔好意思噶，每一次咧要 call 啲律师嘅时候，我都话得啦，唔使啦，我自己识噶啦嗰啲程序。因为记得几个程序就得噶啦。第一，你唔好讲任何嘢，系咪？即系你落西文嘅时候，冇嘢讲咁样，冇嘢讲咯。你坚持冇嘢讲就得噶啦。咁啊，落你咩河，咪最多扣留你48小时，一定要放你噶嘛。如果咪拎上去法庭啦，系咪？即使你系黄之锋咁大名啊！都要申请人身保护令啊，大佬扣你四十几个钟头啦，系嘛？咁你有权要求打俾屋企人，喂呢啲贴晒出嚟噶啦，大佬使乜揾律师啊？系咪？ 同埋你 识字噶嘛，大佬你要求有嘢食，要求去厕所，喂好简单嘅嗰啲人唔系好复杂嘅嘢，唔系一定要揾律师嘅，告你告你唔告你唔告你，唔会因为有律师到唔告你噶嘛，大哥。 喂，有心搞呢啲嘢做准备咧，其实佢哋应该喺 YouTube 嗰度 search 下呢个周庭 信啊嘛， 冇呢段片噶。 佢唔信呢一个非暴力抗争嘛，非暴力抗争其中一个即系课程嘅内容就话你俾差佬滴咗翻去嘅时候，咁你点样处理嘛？佢点会信呢套嘢啫？咁你揾咩律师啊，大佬？你咪自己搞掂佢咯，系咪啊？你有冇见到恐怖分子都系揾律师噶？即系俾人拉嘅时候，大哥 唔会噶。 上法庭嘅时候，真系冇一个律师肯敢代表你啊，大佬。你其实而家你等同于恐怖分子嘅咋，大哥系咪？你蒙晒面，大佬，不如你放埋炸弹啦。 唔系衰捻个恐怖分子咩？恐怖分子会认噶嘛？佢哋唔会。 同埋佢条底线好笑噶，即系我就认为咧，非暴力抗争嘅底线有两嘢嘅，尽量你就唔好破坏，即系所谓嘅物件。第二，你就唔应该系伤到人嘅。呢个系非暴力抗争嘅原则嚟嘅。咁而家佢又褪到佢条底线咧。净系唔可以伤到人，即系话咧平衡玻璃就系啱嘅。咁你不如你去汇丰银行啊，扑街，系嘛？嗰度大把钱添啊，屌！ 但你掟烂玻璃嗰个后果系全部人承担噶嘛？ 系啊， 系嘛？ 所以呢个先至系一个自私嘅行为。 系啊， 呢个系有不可告人嘅目的喺背后。同埋系要所谓嘅挟持嘅意思系乜嘢？就系、是、要你多数服从少数啊嘛。嗰阵时候冇民主决定噶，你话做就做噶啦。跟住全世界所有人都同你咩呀、啊、大哥。咁你仲鬼鬼祟祟缩埋佢屌全世界同人同你咩。呢啲唔單止係懦夫都唔係男人啦、啊、仆街。係咪先。所以我如果我係梁錦祥我係鸠达我真係策划嘅话除非你係戇鳩嘅啫你。你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嘅目的啊大佬。你告鸠我而家。你告我诽谤。係咪梁錦祥一路以嚟，你做开记者，你就做记者啦，你就唔好策划呢啲抗争行动啦。喺警方嘅角度、控方嘅角度，我理得你系记者定系即系抗争者，两样嘢系等于噶，唔可以借呢个记者证嚟咩国际记者证嚟做挡箭牌噶。如果你真系有策划嘅话，除非你 delete 晒你啲 WhatsApp，delete 晒你啲 Telegram， 你一定有联络噶嘛。嗰幅相咪睇住佢揿咗个电话咯。同埋有人会 tape 你嘅电话㗎大哥。你冇乱噏嘢添喺个电话度大佬。Roger, 快啲过嚟啊 ,Penny, 快啲过嚟啊扑街。咁就扑街。咁咪即係你策划啦大佬屌。 咪佢哋话咩喎即係阿曾卓文呢个本土新闻呢嘅曾卓文呢话即係呢啲差佬系睇咗花生台呢先至去捉阿梁錦祥喎。 求其影一张相喺个立法会个栏前面。嗰啲系咩证据啊 系啊。 系咪？就算睇翻篇文嘅内容， 唔系咯？你有冇睇内容啊？你咪嗱，好似话斋，你有冇听过节目噶？你有冇睇过篇文噶？ 系咪？我都系事后睇嘅咋，真系真心啊！呢个都系。喂，我跟住再睇翻篇文嘅内容，有咩问题咧？ 啊， 系咪 ？Anthony， 麻烦你读一读，即系嗰篇红文出嚟啊，大佬。

我一定起你底。OK， 你要讲嘅我继续，系咪？你吹啊？ 咪嗰班友嘅谂法就系你撞爆嗰块玻璃之后，你成班人会起哄冲入去，咁点知冇人有反应咁，大佬？ 好，休息一阵。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是郑经翰。 中环价值，弱肉强食，暗箭连长，明刀明枪，等人爆内幕，不如自己找线索，睇通真相先可以奇高一丈。女王 Premica 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逢星期三晚八点半，决战中环。 花生当饭食，他们说他们最积极，我是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啊，即系琴日就系即系呢个港市开台日啦，系嘛？喂，即系嗱，即系其实我自己本身又即系咁 lock in 都 lock 唔到啊，大佬， 我都 lock 唔到， 真系太犀利啊！真系， 系 Ustream 咪得咯？ 唔系啊，我注册完之后发觉都系 lock in 唔到嘅，佢话我email account 错，同埋个 password 唔啱， 系咩？系咩？ 冇理由啊！头先我都对住嚟打嘅，即系平时都用嗰啲。 唔系你喺个 website 嗰度打嘛 ？lock in 入去睇嘛？你嘅 会唔会太多人个头啊？ 唔系，或者未处理到我的申请。阿黄维基佢哋就话，即系原本就系预计咧，就其实系有三万嘅观众嘅啫，咁样样。 而家有三万。 哇！但系唔系，而家你真系升成十倍喎，哥。 不过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佢嘅 marketing 手法嘅。如果唔系因为技术问题吓、我估到黄维基咧呢一个香港仔咧个谂法系点嘅？就是 你 觉 得是亨家 game 吧，我都 是。是大家都即是有个宣传就是涌紧入去。 是。 是吧，正如嗰时候有人估肥佬嚟一样咋嘛，即是你嗰啲一出苹果日报嘅时候就喺澳门就抌晒落海啊，嗰啲咁嘅招数嚟咋嘛，都系 marketing 或者 sales 嘅一个嘅宣传嘅 PR 嘅其中一部分。所以我用咗两个 email account， 其实我真系得两个 email account， 即用完一个又话我错，用完我第二个又话错。跟住你全世界所有人咧想睇咧，都发觉系窒到好紧要，或者根本就系 lock in 唔到嘛。 嗯 嗯， 咁我觉得呢个系佢即系作为一个 businessman 嘅宣传手法，奇货可居啊嘛，大佬。 嗱嗱，即系如果你讲个 marketing 嚟讲咧，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即系琴日。系嘛？即系佢哋自己本身开台日就撞正呢、這个即系无线嘅，即系呢个台庆啦。即系如果你净系讲 marketing 呢样嘢咧，即系你令到即系无线咧系完全系即系双赢见住得好紧要咯。 系咩？ 唔系你有冇睇呢个台庆？喂，真系好好笑嗱，因为咧我自己本身即系 我冇睇好多年啦， 即系嗱，我就即系其实系即系嗰个时间咧，咁我喺度剪紧头发嘅，老实讲，咁啊即系前面有部电视仔啦咁样样。喂，呢、這个台庆咧，即系搞到咁上下。喂，即系你见到佢啲嘢咧，即你嘅台庆已经系冇乜新意噶啦！你近年嘅台庆咧，你搞到好似春晚咁 Q 样咧，即系你又系千篇一律嘅，即系你同春晚有咩分别咧？ 咪唱歌跳舞咯， 即系又系嗰样嘢啦！你嗰班星啊，完全全嚟 而家冇玩特技嘅台庆， 冇啊！ 你咪 以前啊，肥肥喺度即系喺作为台庆咧，又玩一字马 啊，有吴刚心口碎大石噶嘛？ 系啊，又咩过啲火啊，又剩啊嗰啲咁嘅嘢，而家冇噶啦，咪、 啊、你以前有滚油啊？以前而家冇啊，冇晒呢啲咁嘅嘢。大 最出名个叫杨盼盼嘛，我都知啦，大佬系咪先？即系年年台庆先出嚟嘅啫嘛，喺啲剧集就好少出嚟噶嘛。 哦，你真 唔系我就系、是、我仲活喺呢个二卅年前，大佬。 唔系咁啊！琴日咧，所谓嘅台庆嘅唯一嘅亮点咧，就系、是、其实就系、是。临尾啦吓、啊，即系呢个叫做系王祖蓝嘅求婚啦，系嘛，即系对住呢个李亚男嘅求婚啦。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好笑， 呢一招系精装追女仔，阿老周电即系周润发个老周电视台用嘅一招嚟嘅， 即系呢啲系巧唔爆旧，即系佢真系当嗰啲友系傻啊！真系大佬啊，即系你当你啲听你啲观众咧系冇记忆嘅，完全系，即系你知道，即系其实你而家你睇得无线，被逼睇无线嗰啲人，喂，其实都系一啲即系上咗年纪噶啦，讲真，你一定有。

你就係講你就係講港女嚟講，其實你知唔知港女其實係好 aggressive 咁樣咧去追韓劇噶？ 我唔知道 啊，即係如果佢真係有一套劇咧，其實你俾個理由佢咧，即係佢係即係 hit 中佢嘅話咧，佢係真係其實係即係廢寝忘餐。 不過千祈唔好攞我做標準，因為點解咧？我係即係睇追呢啲劇嘅時候咧，通常已經係即係出咗名完咗之後咧，或者咁多人關注嘅時候咧，我想了解一下啲人點樣。即係關注，即係嗰陣時候美國嗰啲劇都係㗎啦 ，Sex and the City 又好，其實你想睇下，如果點解咁流行？喂，屌，點解布殊總統選舉嘅時候你會攞佢嚟做呢、這個即係參考引子嘅咁樣來攻擊呢、這個嗰陣時候係邊個啊？ Sarah Palin。 佢布殊第二次選嗰陣時候對窩爾嗰陣時候啊，我記得係。 窩爾 嗰陣時候啊，係咪？我系因为咁样睇嘅咋，但系因为咧你好容易出事嘅，例如你睇 Lost 嗰啲嘢咪出事。 哇 ，Lost 真系太过长戏啦，你系会懵嘅大佬啊，即系咁 loop 嗰啲嘢。唔系即系你 Lost 都算啦，你 Prison Break 即系哇，即系如果你话真系有咁嘅人生咧，你系即系其实系即系喺国际上面唔同嘅国家都即系真系坐监啊，即系坐到好似点咧，即系 坐到环游世界咁样， 坐到环游世界咁，你真系会懵嘅大佬啊。 Prison Break 我都嗰阵时喺度睇啊，就因为呢啲咁出名嘅剧我先睇嘅，即系我睇下点解咁受欢迎， 唔系点解咁受欢迎嘅原因系佢第一佢真系攞到个共鸣感啊嘛，第二系佢嗰种节奏系令到你好畅快啊嘛。 唔系你唔好讲，即系呢啲美剧啦，即系你都睇个走向共和啦。咁嗰阵时咧，我自己买咗即系套即系成套碟翻嚟啦。喂，其实你真系会睇通顶噶，即 系系啊，我就怕呢样嘢啊，你系会。即系我真系细路嚟嘅，因为我冇乜 discipline 嘅人啊嘛，系嘛？你搞咗运动，搞咗抗争，啲人都冇 discipline， 屌咪睇晒佢咯。 唔系，但系你唔可以用呢样做基准，因为其实你头先讲嘅买碟， 我用呢个做藉口，你应该话我。 你系买碟嘅经验嚟噶嘛？你同你自己本身按住个 schedule， 你每日你就系按 咁啊，唔使谂啦。 系， 但其实又 咁我按唔到 schedule 啦。买碟开始话俾你听，其实你系主动咁样寻求要呢一种寄托啊嘛。所以你成个 business model 同埋以前无线，我俾屎你都会食，系完全两样唔同嘅嘢。 咁啊系，嗰样嘢系我拣嘅， 系啊， 同你逼我睇，因为我无聊嘅时候，夹硬开咗电视机， 唔同嘅 解闷有少少唔同。 喂，同埋对于广告商嚟讲，喂，因为有一班 active participant 喺度，喂，我更加系有吸引力走去卖广告啊。 同埋同你嗰度剧商 related 嘅嘢，所谓植入式广告， 系啊， 系咪谂到？同埋咧，我哋而家咧翻到屋企咧，唔系好似以前咁啊。 嗯。 以前就成喺一个厅嗰度噶嘛，而家就成喺一个房度，因为点解通常你个电脑都系摆喺房噶嘛，咁你就一系对住个电脑，咁就啱 HKTV 呢条新路线。 系啊， 所以王维基谂呢个 business model 系有道理嘅，再加上佢而家谂住即系搞网购啊， 系啊。 系咪？即系苹果促销一样啫。我 又同呢个七五九合作啦，系嘛？唔系，但系其实嗱，你讲到七五九咧，即系我亦都讲到，即系其实我都有啲即系疑虑啦，系嘛？即系你七五九最近亦都即系受到呢、這个吓阿成哥追击啦，佢都搞呢啲即系差唔多样，即系差唔多规模嗰啲小店啦。喂，但系原来都系即系李嘉诚旗下嘅。喂，咁你同样即系如果你系王维基嘅，即系你自己本身你都系即系叫做系吓 side business 嘅嚟嘅咋？你当佢呢、這个，因为佢最主要嗰个收入来源一定系因为你好似你话斋主动去睇呢啲剧嘅人，将一啲广告系相类似呢套剧嘅，系搵翻翻嚟咯。咁呢个就睇你个 sales and marketing 嘅功力。 唔系咁，但系同埋就系我唔系我惊一样嘢就系，其实事实上即系你自己本身嘅规模真系细啊嘛，同埋即系你你而家即系嗰个 labor market 咧。即系你起码就系嗰啲明星啊，即系你旗下啲即系艺员啊，其实你呢班 market 里边冇得拣噶，你唔系可以即系 咁你自己捧咯， 话跳啊跳噶。 当年呢个华星同埋 TVB 咁咯。 吓、啊，你谂下，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吓、无线，即系佢 你要打出个市场啊嘛。 系， 正如咧嗰阵时候经济学即系有故事咁解啫嘛。我唔知系咪经济学家嘅故事啦，佢就话即系咁嗰样嘢有冇市场就。同你讲 ，supply create is on demand 呢个系 Keynesian model 啦，但系佢就话如果你相信 marketing 嘅 skills 定系相信呢一个嘅市场嘅动力嘅话咧，其实有两个选择噶嘛。佢俾一个故事就话呢个地方咧系冇人梳头嘅，所以咧我系好难买梳嘅。咁但系正正就系因为如果 marketing 嘅人就话俾你听，正正就系因为呢度冇人梳头啊，我先会买把梳喺嗰度啊嘛，系咪？因为嗰样嘢有。即系 见过嘛？ 大嘅 demand 啊，大佬，如果个个都喺嗰度，即系分一杯羹嘅， 系 点搞啊？ 唔系，但系我惊，因为即系其实而家你系因为即系无线太 hea， 你先有生存空间啫。 但系又咁讲，

焦点同埋嗰个着力摆翻去中东咧、 嗯？啊，所以其实都即系你而家都唔系话俾你随心所欲，但系问题就系、是、嗱，你当你讲到系一个国际层面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呢个作者佢就话：喂，其实唔系、哦，即系呢、這个普京先至系你真正威胁、哦，即系佢嗱，其中一样讲嘅就系话：喂，你觉得制裁佢，即系其实佢就真系会惊你咩？即系佢当佢即系完全系撇除咗呢样嘢，完全系即系唔当系一回事，即系你嘅经济制裁唔当一回事嘅时候。喂，佢你唔好忘记佢一个核子大国嚟嘅， 嗯， 系嘛？即系佢甚至乎其实佢而家嘅嗱，当然啦，即系其实你 G 20嗰阵时话你个个都排斥佢啦，但系你一边排斥，佢依然佢系即系佢完全系冇放弃咧，向呢、這个即系乌克兰嘅东部咧系逐渐推进嘅，有啲咩顿涅茨克嗰啲系。 唔系个原因系在于你西方走去制裁佢嘅时候，啊、喂佢其实可以系即系你见到地理上面佢去揾其他出路噶嘛，佢可以同中东 friend， 即系同伊朗 friend，亦、啊、都可以同佢嗰啲前中亚嘅前加盟共和国 friend，、啊、甚至利用前加盟共和国喂同即系点样加强翻同呢个中国嘅贸易， 即系咪自成一个世界咯？ 系啊，咁、啊、所以对佢嚟讲冇所谓嘅，咁制裁饱我咯，我搵第二啲出路。 而呢一个亦都可以反映到咧，即系嗱，虽然你话俄罗斯系即系一个其中一个威胁， 嗯， 但系咧欧洲同美国咧，好明显喺呢一个外交政策上嘅利益咧，系一个好大嘅矛盾嘅。欧、嗯、洲对佢嚟讲，梗系最大威胁嘅俄罗斯啦， 嗯， 系嘛？正如我哋即系不断讲嘅，就系、是、俄罗斯自古以嚟咧，真系、 嗯、 都系想走翻去欧洲嗰边嘅海岸线噶嘛， 系、嗯、啊，即系要立波罗。 佢嘅 expansionism， 佢嘅扩张主义系建基于佢出唔到喺佢嗰边，系叫做呢个西边嗰条线。西欧嗰边嗰条， 现实佢系出到嘅，佢其实系喺二战打后咧，就已经立咗康德嘅故乡卡连宁格啦。咁只不过话呢一块地对佢嚟讲，佢有冇安全感喺度，就另外一个故仔啦。咁、嗯、样， 咁而欧洲梗系睇住你俄罗斯啦，大佬，因为你形成我一个最大威，而呢一个都系美国同欧洲大家咧系步伐不协调嘅其中一个原因。 嗯， 大家嗰个步伐系唔一致嘅，对美国嚟讲。无论睇 stakeholders， 无论睇嗰个威胁性，无论睇意识形态嘅冲突， 嗯、 都系睇住中东。 嗯、 而欧洲咧就睇住俄罗斯。 嗯、 而确实俄罗斯系几恐怖嘅、 嗯。 我哋嗰阵时候讲嗰本书咯，唔知系咪我哋呢个节目咧叫做即系独裁者进化。 哦、嗯，你系我哋节目。 你睇第一个 chapter， 我一直喺飞机里边咧睇咗第一个 chapter， 就系讲普京。 嗯， 当叶利钦走咗之后，究竟佢点样去巩固自己嘅权力、 嗯， 变成一个有民主包装嘅国家？ 嗯， 但系其实咧，比独裁者咧系更恐怖嘅一个， 嗯、 即系管治者。 嗯， 点样控制传媒？ 嗯， 点样去打嗰啲NGO， 即系所谓非政府嘅组织？点样控制佢哋？ 嗯， 吓、啊，透过啲 拨啲歌星啊，仲有 透过拨款嘅方法，点、样打击嗰啲反对派同埋佢嘅政敌？点样打击嗰啲商人？哇！你睇完之后咧，几惊吓。而呢一个睇完呢本书嘅惊吓，佢在于乜嘢咧？呢个独裁者嘅进化咧，而佢系延伸喺个外交政策上边。而普京点解对欧洲嚟讲系咁大嘅威胁咧？就系呢个癫佬或者呢个强人，讲得好听啲，系对佢嚟讲系好大嘅威胁咧。因为呢条友太有谋略，太懂计算。佢明知你美国佬而家疲于奔命嘅时候，明知你一穷二白嘅时候，我出击，你可以做到乜嘢？你咬得我食啊？佢真系咁嘅心态咯。你个美佬可以点啊？你又要面对中国嘅威胁嘅强大，你又面对中共嗰个乱局，自己嘅烂摊子。你仲得闲有时间搞我？ 同埋佢嗱呢篇文佢亦都讲一样嘢，就系话哇，即系呢个佢引述呢个欧洲嘅外交官啦，讲就喂普京佢系好聪明，聪明到就系其实佢永远知道，即系佢系可以将事态升级到一个咧，你永远系唔敢咧，即系插手嘅级别啊嘛。即系其实佢喺自己本身佢又可以游走嘅空间咧，其实佢系 manipulate 得系好巧妙嘅。其实 同埋咧，美国佬咧由始至终咧睇低咗普京。 系 佢过去嗰十几年嚟嘅管治，由佢做完总统又做总理，又翻去做翻， 或者咁讲，佢搵唔到自己即时利益啊！ 佢以为咧，苏联睇睇咗之后咧，真系 the end of the history 啊！ 系 记唔记得嗰阵时嗰个美国嗰个日本 嗰个日本仔 福克亚马 福克亚马福山啊嘛，佢嘅讲法就系话 the end of the history 嘛，呢个系资本主义嘅战胜，社会主义嘅一个